各位，上次讲到一班商家佬送钱俾六黑松，点知六黑松啊，豉油捞饭，整色整水，假正经。 咩话咩话？哎呀，我卡拉同马大哥系老友兼死党，唔通区区小事都要卡拉计较咩？系、哎、呀，咁第日我见到朋友，我真系窝火。唉、哎，冇有得嘅，冇有得嘅啊！ 旅长就现出唔高兴嘅样，越嚟越真实，坚决拒绝大信封。而家系军官对商家嘅钱财视作粪土，仁义值千金啊！咁正系难解难分，不知如何是好嘅时候，睇得一清二楚，阴阴笑个马侯爷心中有个主意啊！右手放低夹肉嘅木筷子，企起身就急急上前，舞动两只短戚戚嘅手就讲公道话啦。 唉，各位各位各位，请听我讲，我哋系同台食肉，碰杯有缘有合作，早已经系称兄又道弟啦。不过今日双方同讲两句话，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，气呢就推翻一份土俾对方，啊，对方又推翻翻嚟，咁样推法， 马侯爷讲到呢处，一摊开双手，声停啊手停，众贵人啊一齐咔咔声笑，面无表情嘅马侯爷就拧下头，一本正经咁话啦：， 从前有位高人，佢讲过两句话。是这样的，夫妻和要接近疏，兄弟和要计算多。夫妻要长期感情好，用疏比喻间隔有度，是不多不少，确实妙不可言。那兄弟朋友长远和，靠计算多也确有道理，即各人的钱财无论多与少，一路要计算多，天天计，时刻都要计住，计得越多越细越好，好像水泊梁山一样，用大秤分黄金，小秤分白银啊！有计就冇得错噶咯啊！ 嘿，马侯爷嘅分钱道理博得众贵人叹服，被逼有理收钱嘅六黑松呢阵时就两眼朝天，心安理得，哈哈大笑啦！ 啊！卡拉马大哥，你才高八斗，口才又顶呱呱，哎呀，卡拉细佬真系佩服咯！啊！ 一路笑就一路收低大信封，跟住又听见一声饮声，当日系尽兴又兴尽，各路人马快活。告别收场，日子过得快，转眼一个月过去。有日夜晚，有人喺度讲最秘密嘅说话。讲话嘅人呢，原来系马侯爷同几个大商家。奇怪嘅系，而家大商家佢哋呢冇往日嘅笑容，人人面上嘅尊容呢难睇到好似两块苦瓜干咁。有个大商家对着马侯爷啊长嗟短叹啊， 唉，时间过得快，上头话期限紧，行动处长啊，你嘅官职大过我哋好多，压力更加大啦。敌人东方军六黑松旅长呢个衰公，边日先至可以中招？跌落我哋部落个大渔网呢？哎呀，真系最怕最怕，唉，最怕乞衣先死，只待未难啊！ 好耐，只系听到面上黯然神伤嘅马侯爷细声答话： 大队长，我头先谂起古人几句话，周公最怕流言日。王莽礼言下事事， 话未讲完， 名叫大队长的人就急急插话啦：啊，如果上级司令部等到猛啦，三个月内解除我哋各人职务嘅话，我哋咪前功尽废，死唔眼闭都不在话下。那个东方第五军团老九头方日蒙就更加难对付啦。大队长嘅话，马侯爷好似走咗神，听唔到噃。佢食完两支西洋烟，又要食生果，食够生果啦，再攞布巾上下抹下嘴，先至开声讲。 唉，你哋唔使谂得太多啦，赚自己吓死自己啦。计我话呢，一年之内上级司令部唔会赶我哋扯去帝都嘅。上司最明白我哋呢种行业，历嚟系靠四两薄千斤嘅买卖，有阵时远远超过千斤万斤啊！成功之人啊，等于一本万里再万万里。关于东方第五军团嘅陆克松旅长呢、这个人，我跟踪观察调查到而家已经有三年咁耐，我选中佢咧系有好多道理噶。嗱，呢、这个人咧出身土匪，佢当年虽然系贼，属第七十三行之外，唔系生意，做生意系要本钱噶。佢做无本生利生意，用一钱不值嘅烂命去搏。唉，嗰、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啊，两餐不保，佢家乡啊人人都就快饿死，仲穷过贼嘅，做贼就冇嘢好抢啦，捞唔落去，咁人人走投无路之日，就系到处战火燃烧之时。哼，那个衰公他最明白，人饿几日就实会死，为了不饿死有饭食，他就改名换姓上最危险的战场。计着命贱的人呢，就应该死得快，不过命硬就不同了。 奇怪，同一时期很多人都在战场到死了，哈，这个该死未死的人仲念念不忘做三贼嘅日子，连改名换姓都记住黑色树密山深，黑色丛林就唔系普通树林，系见不得人。 陆地上最黑暗嘅丛林，哼，难怪啊！呢、这个人穷，读书太少，好多造作并非系佢发明。众所周知啊，好多惯偷大小贼都唔甘心，唔想承认自己系可怜嘅山贼土匪，甚至鼠窃狗偷都鍾意称呼自己系绿林好汉啊嘛。所以原名叫朱七嘅毛贼要改名为绿黑松，呢、这个名啊系深思熟虑成功之作啊。佢就系陆地上绿油油最深色最粗壮黑色的丛林，他认定黑暗丛林一定是自己护身符，大堆黑丛林是吉星高照保护自己，所以这个人呢就避过多年的枪林弹雨，大多数人都死绝啊，自己不单止没有死，兼且有神推鬼送，奇迹之下黑暗丛林有太阳照啊，越长越粗壮。最近两年，居然变成脚踏一声，管尽千兵，做咗旅长。佢嘅唔光彩身世，除咗我之外，冇人知道嘅。啊！ 马侯爷讲到呢处，讲唔落去，声都变哑咗。原来系烟瘾发作。要啜返两啖西洋烟先。咁其他人听到入晒神，如梦初醒嘅大队长欧老板就急忙话啦：请问处座，东方国非贼人出身，或者改邪归正嘅军政大员多如牛毛，点解偏要选呢个贼眉贼眼贼骨头之人呢？咁而家有问啊，未见有回答。万条斯理嘅马侯爷抢场咁认真再索咗两大啖烟落肚之后， 醒醒神先要讲啦。 哦，因为呢个人适合，顺便话埋俾你哋知啦。麻衣尚书有云系咁讲嘅：面阔鼻大配小口，突额眼细如黄豆，张头鼠目声似牛，耳朵向后又成勾，此人内藏三隻手啊！ 马侯爷忽然一声阴笑，又继续讲啦： 用呢种亡命徒做军老头目，如果长期驻扎喺深山野岭，佢过住山兽一样非人生活，咁就永远唔会出事。不过呢个人而家身处人肉横流嘅大省都市，咁就唔同啦。边个都知道此地到处系眼看见用钱铺地，美人对你啊笑眯眯，个人西洋烟扑鼻，酒唱歌快又活出奇，流堂馆肉香美味，发横财去赌摊皮，吸人血拆骨养肥，亡命客醉生梦死，神仙想见嘅风流地方日蒙啊，方日蒙，你身为五军司令最大军头，从前又系军官校长，到底系真未懂啊，抑或系假未懂？买卖先睇相嘅道理啊！而家睇嚟，起码系你嘅疏忽大意，咁就注定你合该有事啦。 马侯爷越讲越开心，越讲越阴湿，断定手握重兵嘅六黑松旅长一定会进入圈套，而无需再怀疑。假欧老板真大队长佢自己谂啦，你又讲得好听又动人呢。我哋北方军政部已经投入好多人财物同光阴，我哋日日同你呢个行动处长团团转，转团团，等待又忍耐。唉，万一你失算，我哋好多人都要同你呢位人种细小、诡计多端、官职又大、胆大心细、忍耐等待嘅老手同坐一条烂船，日日喺敌人控制下嘅地方担惊受怕做假生意，就算唔俾敌人识破，咁嘅烂船随时都会沉。我哋都知自己嘅军政界官场历来都有如此格言：一人下沉，必有百只脚踩。试问一百只人脚重踩之下，任你天上神仙师傅都会头顶上去三花，空中冇咗武器。何况我哋呢啲凡夫俗儿，军队情报界里头嘅小芝麻官、啊。唉，总之，神仙凡人都难再有出头之日，从此岂唔系呜呼哀哉？做啲猴子大哥陪葬之物，我哋有苦难言，担心啊！嗱，咁个日子又过咗十日，呢日呢位大队长欧经理照旧坐镇于贸易行。习老板经理一个写字楼里头，手下伙计就忽然间接到军事机关打嚟电话，对方都算客气，指名叫欧德老板听。手下所有人都最清楚啊，当今军佬是有枪阶级最恶的人士，对民众敢杀又敢治，所有民众都怕事的，我们做生意的人呢更加怕无事生非，於是就不敢怠慢，立即向欧经理报告。哈，经理一听唔止唔惊，反而就好高兴咁样即刻接听话：喂喂，我就係欧德经理，我係欧德。嘿，恭喜发财，军方长官，各位大爷，有话请开砖口讲。 本人喺度恭听你嘅教导同吩咐。 哦， 原来你系女长官啊！诶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勾搭耳仔又麻麻地啫，贱耳仔未听出贵声音，本人因为好耐未有见面长官而遗憾啊！本人更加为好耐未同长官一醉解千愁而发愁，而女长官上面用眼眉瞄一下，得闲同我哋捧捧杯啊！我哋马老板成日都话啦，酒逢知己饮，思乡闻好啼，系人生一乐也嘛啊！喂，咩？哦，女长官啊，你等钱急用啊？哦，呢层你唔使惊，赌钱有来往，大食啊冇回头，呢啲说话系我爷教落噶。啊，仲有啊，输钱赢钱嘅，系生意商家同所有72行男人嘅平常事啫。赌钱就无非两样，输出输入，今日输出，听日就会输入。关于赌钱，我哋众兄弟一定会壮女长嘅龙胆而出死力。啊，咩话？女长官，你过一个时辰嚟我哋呢度啊？哦，好嘅，我哋等候大驾光临，我哋大家喺度恭候你嘅光临。手摇电话就闻声知停，变成一言为定。嗱，啱啱一个时辰咋，陆克松旅长就果然驱车到达，高兴嘅商行当家人喺大门外边就迎接。呢阵时嘅陆克松旅长咧，已经唔着嗰身威武军官戎装，成咗普通商人嘅装扮。双方见面啊，热烈握手。陆克松喺众人簇拥下，急急入咗大商贸易行客厅坐低。贸易行手下人就即刻送上名贵烟同茗茶，急欲扬火帮客人一一点着，令到人容易上瘾嘅西洋香烟。名贵嘅香烟，燃烧嗰阵发出嘅烟呢，系最干燥嘅青烟。茶水热气腾腾向上发出嘅，同样系烟，系蒸汽白烟。白烟系最潮湿嘅烟，一种青，一种白。虽然味道唔同，但最干同最湿嘅空气中，一定会好快得到混合。呢个就系货真价实嘅气味相投。潮湿与干燥互相需要，会变最快混合。而家人人同一鼻哥窿应声，都话我哋系志同道合，只为义气，唔要利益。义气几多钱一斤啊？从嚟不得而知。而家有茶，西洋烟充足，上乘嘅食物同果品又多，讲出最好听嘅说话不绝于耳，应声又最及时。就算系咁啊，座上客贵宾陆军旅长，而家面色难睇，如坐针毡。呢位面色难睇嘅贵宾，啰啰挛嘅人，佢突然间就急急问啦：，哇，佢系欧基尼啊！你哋马老板去咗边啊？欧德就笑笑口答啦：，啊，马老板呢，佢就外出会友，要三日先至翻嚟。旅长陆大爷一听三日先至翻，即时啊眉头打晒闸啦，神情焦躁，十声企咗起身。两手叉腰踱嚟踱去，嗱，自贵宾进门，一直追随左右，唯恐不及，尿尿高高识时务嘅欧经理，佢诚惶诚恐，急急忙忙咁就话啦：，报告旅长大人，马老板佢出门嗰阵咧就话过我听，佢话如果陆大爷有事需要我哋去做嘅话咧，一定要出尽力去做。本人欧某而家请问旅长有何吩咐呢？唔见旅长答话，一味来回踱步，又唔停咁猛咁食烟，仲眼直直咁。突然间，旅长眼眉仔左右一转，现出好唔耐烦又唔好意思发作嘅神情。咁嘅面口，唔系阴森就系杀气。商家欧经理啊，虽然冇法子明白，都知道事态严重，唔敢再问，左手一摆，叫退咗三个手下人先。呢阵时陆克松面上红咗下，即时变青，干咳一声先至话啦：， 唉，横九掂十啦，嗰日我就有碗讲碗， 有碟讲碟咯。 嗱，呢个咁嘅旅长嚟到有咩事要同人哋讲呢？咁猛整嘅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